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求职七八毛的主持人，我是阿杰。今天很开心呢，又要跟大家聊一聊各行各业的辛酸跟八卦，还有一些呢，在我们台湾的社会呢被低估，然后被不平等对待的一些行业。那今天呢，我请到的呢是一位游览车的司机，那本身他是在做这个开游览车，那主要的话呢的业务是像这个进香团。或者是现在国内旅游大陆客这样子，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所以基本上也没什么生意。好，那我们今天先那个请我们的这个司机那个这个梁大哥，你可以麻烦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吗？ 目前是居住在台北，游览车大概开了六年多，所以对生态稍微有一定的了解。 好，那个接下来我想说请教那个梁大哥几个问题那因为你说你做了大概六年多嘛，对不对？那你能不能就是跟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行业呢？你就随便举几个，就是这个行业可能被大家误会的一个这个东西。比如说，因为就我所知，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开游览车司机很好赚呐，那个以前大陆客的时候啊，赚很多啊。那个现在又没大陆客了，那是不是会影响到你们这个生态？或者是说这样的观念到底是不是正确的？你们真的有赚很多吗？ 如果用时薪再去算，基本上我们是用时间来换取金钱。当然我们自己本身冒的风险也是蛮大的，例如车损，然后甚至是罚单，然后这些都要司机自己负担 啊，所以连车损也是要你们来负担就对了。 对对对。 那也就是说，今天假设如果说车子撞到了，或者是说 A 到的话，那基本上都是由你们来负担。 他会说是司机人为的因素，例如他会说我叫你赶时间，我没叫你闯红绿灯。然后我叫你开快一点，但是我没叫你撞到。所以他就会把责任全部推给司机， 所以车公司不会帮你们去扛这个东西。 对， 那 基本上都是 这样。那等于是说，那保险的部分，只要是属于你人为的，也就等于是有保跟没保是一样的意思。 有些车公司他会要求司机每个月负担1000块，他的保费，一台游览车的保费或是公车的保费大概是10000出头多。 10000出头多，然后司机大概付1000，等于是付1/10。 司机如果每个月这样子付，大概就是几乎都是全付了。可是出事的时候，他会要求说，第一，他如果出险的话， 对， 他明年的保费就会增加。他会以这个来要求司机不要出险，或者是说，他会跟司机讲说，这个自付额可能已经3万，或者是说50万内，麻烦司机自己吸收。 那这样子我个人觉得蛮不合理的。那等于是说，你缴这个保费缴了以后，他还不让你出险的意思是这样吗？ 对，是没有错，因为他会以各种理由跟借口， 然后就把你收起来这样子，收银行给收起来呢。 曾经有听业界听说，常常在讲，就是说司机越撞车，公司越赚钱。 对啊，因为司机就是会去 cover 这一块嘛，然后公司的保费就是年年都会持续，就等于是说零肇事，然后他的保费就会调降，这意思是这样吗？ 调降这是我没有听说过。 但是至少是属于就是零肇事就对了。 我之前有从事过台北的一间客运，我在总公司的时候有听到一件事情，是现场看到， 对， 一个公车司机在行进淡水的时候，他按照正常的时速行驶，突然有一个小孩子骑脚踏车出来， 对， 压断了他一只手臂。新闻有报说赔了900多万。 赔900多万？ 对，法院判赔900多万。可是这个司机到那个公司，因为那时候我刚好在场，那司机就问那些主事人，就说，我现在要面临这900多万。可是那个主事人就很轻描淡写说，公司有900多辆车，每年的保费900多万，这些钱从哪里来？然后这个后续的这件事情，我就是没有继续听下去。可是我知道说，业界常常在传一些谣言，司机越赚钱，司机越撞车的话，公司可能会越赚钱。 Oh my god！ 所以说，等于是公司根本就是站在一个跟司机切割的一个立场。然后有事情的话，司机扛；然后赚钱的话，公司赚的意思是这样， 可能是这样。 好，那了解。那那个梁大哥，我想请问一下，那刚刚有提到那个收入的这个部分啊，那你会觉得司机，因为你们刚刚讲说都是用时间去换薪水嘛，那你有没有去算过说你们一个小时的时薪大概是多少？ 如果按照交通车，然后他等待的时间不算薪水的话，或者是说他算起来，像目前行情是代班，大概是交通车大概是一天1500，可是他的时间可能会超过十几个小时， 那就等于是一个小时不到法定最低工资158咯， 完全 没有嘛，对嘛？因为假设一天1500，那你就算做十个小时也不过才150，那通常你刚才讲说通常都会比这个再更多嘛，对不对？ 因为司机要早点到，然后检查车辆，然后甚至、 前置作业的时间， 对，还有包含说客人送完客人之后，客人 要收拾车子，有的没有的。 欸，那这样真的是蛮鸡巴的。那我这样听起来的话，我会觉得啊，那你有没有一个，就是做了这么多年，做了到现在大概6年的时间，你有没有一个想法是你觉得应该至少一个小时要给你多少钱？你有没有一个想法？ 这一点倒是没有想过。 那你有没有期望是说他至少他能够比照现在劳基法最低是158块？那也就是说，假设你今天出了，比如说10个小时，就至少有1580这样子，你会有这种想法吗？ 因为这是算是一种灰色地带，讲话都是一种很模棱两可的。 嗯嗯。 其实我们这个就是主要都是靠一些运气吧。 对。那我想请问一下，因为现在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大陆客的这个生意啊。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哦，司机每天，比如说像我们出去的时候，都会给那个小费嘛，对不对？比如说，有些这个去国旅旅游的时候会给这个小费。那就我所知的话，这个小费好像不会到你们的收入里面嘛？这个小费是不是都缴回公司？ 我曾经听过旅行社是用一种说法，他是说，这些小费用来补贴客人的一些车资，因为他们已经用低价来吸引客了。 哦，了解，等于是说已经把价钱先压低了，然后呢就用这个小费来，就是把这个价钱再把它填回来这样子。 对对对。 那也就是说，这些小费其实实际上在现实的情况根本没有回到你们的收入里面， 几乎完全没有。 那请问一下，现在假设哈，比如说我们去3天2夜的这种现在最流行的国旅的这个行程，那3天2夜你大概能够赚多少钱？方便跟我们透露一下吗？ 有好也有不好。 就讲一个平均一点的数字好了。就比如说最差大概是多少，然后最好大概是多少，然后中间大概平均一下这样子。你这样子3天有办法赚到？因为工作的话，一天至少都是10个小时嘛。对吧？一定是超过十个小时嘛。那假设我以158来算好了，10个小时就是1580，我们算1600好了。那3天的话，至少要有4800。哦，那4800的话，当然加上比如说可能客人有买一些东西啊，有一些这个佣金啊这样子。那这样3天到底能不能赚到？我们不要讲多啦，我们就算一天抓2000块，但能不能赚到6000块？ 理论上是可以， 理论上是可以。好，那这样子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了，1天2000块，那也就是说，假设我现在周休二日的话，那也就是说一个月至少要有44000块的收入。那请问一下，以现在目前大部分的司机有办法一个月赚到44000这个收入吗？ 如果按照现在的大环境来看的话，多数司机没有办法达到， 对嘛？所以说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达到。因为就我所知的话，很多时候司机他没有 case， 假设现在就算不是遇到疫情的话，假设他今天没出车，他就等于没收入，是这样意思吗？ 对，我们基本上就是有做有钱，没做就没钱， 没做就没钱，那也没劳健保。 劳健保这个东西他会贴补你一点， 所以说 你 还是要 保工会。 哦，保工会，然后等于是说你自己就是在工会那边加保就对了。 有些司机是这样， 有些司机是这样， 也要看公司。 了解 ，OK。那也就是说，在这个行业是真的，我个人觉得还蛮血汗的，因为第一个你没有保障，说一定就是今天不管怎么样，你也不太确定你做这个能不能赚到40000多块的收入嘛。没错吧？ 以前环境好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到六万七万， 都会到六万七万。好，那也就是说，如果差一点，像比如说遇到一些意外啊，或比如说像车损啊，或者是说像现在这种特殊的这种情况的话，那收入就是几乎就归零了嘛？ 前三四个月几乎是归零，从疫情开始。 从疫情开始，那也就是说你已经失业，也不是说失业，就是说已经没有工作大概三四个月了。 国内的游览车司机多数都是这样。 Oh my god！ 那你方不方便就是透露一下，比如说你现在所属的这个公司，他们现在目前有遭遇到一些什么营运状况的一些重大的变动吗？比如说像裁员啊，或者是一些减编啊，还是说赔钱啊什么的？ 你裁员的话，司机不满就会去劳工局投诉你。 对。 所以基本上都用无薪假跟你撑。 Oh my god！ 就是他们最常讲一句话，就是供体时间。 供体时间，但是你刚才有讲到啊，供体时间的话的条件应该是在于说，老板在你出事的时候，他也会挺你嘛。那当然，公司出事的时候，司机挺公司也是合理的。但你刚才讲说，只要出事都是司机扛，那这样感觉好像是不是没有供体时间啊？我这样推论应该没有错吧？ 你想要跟人家互相，人家不见得想要跟你互相。 好，那很显然哦，我觉得呢，这是我这个频道呢当初创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讲，就是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台湾的劳资的一个怎么讲一个环境呢，基本上还都是以资方站在比较优势的一个地位哦。其实，在国外有很多的一些工会，当然台湾也有一些工会。那我不知道司机这边有没有工会会帮你们去站虾的，比如说像之前空服员会罢工嘛，因为空服员的工会，那他会怎么讲提出一些条件来跟这个公司做一些协商啊、协调啊、加薪。可是我感觉好像在台湾司机的工会是比较。拢无虾米声音呢？我这样的想法是对的吗？现实上也是这样吗？ 我们会觉得我们之前有些同业去抗议，问题是没有得到政府正面的回应。 对。 甚至于说，反正就是受到蛮冷漠的对待，包含说我们努力的付出，然后我们在那里静坐抗议都没有什么用，最后我们都会选择放弃。 了解， 我们抗议的是，例如不能把那个三内五内，然后这样子是图利财团，例如财团是客运业， 对， 可是财团却可以用红牌的车、绿牌的车出来跑游览车，然后，财团它本身，我说的财团就是那些客运业，财团本身他们就是有。或多或少接受政府的补助， 对， 所以他们基本上他们可以三内五内的换车， 对， 旧的车打下去当公车。 了解。 可是像我们这些车主车就好像是，我不是车主车啊，有些车主车就是待宰的羔羊，因为他抵不过那些财团。 我知道他，因为他等于是说他的车是属于他自己的，那他的年份一到的时候，他的瞬间的竞争力就下降，几乎到归零的一个状态，意思是这样吧？ 对啊，公家机关三内五内，他就不给你跑、 就不给跑了。 我有听说台塑的也是七内就不给你跑了。 那请问一下哦，那这一些他车主的车的话，那他到了这个年限的时候，他要怎么处理他自己的生财工具？ 之前我看新闻，包含我听说的都是，十年的车可能就是只剩下三十万的残值。 啊？十年的车剩三十万？ 对啊，一台车打了八九百万，有些车打了。五六百万，可是十年的车就只剩下三十万的产值。 一台，就我所知，一台双，你刚才讲说游览车一台全新车是就是账面价是八九百万嘛？ 就是我们车子有分，像欧洲车、Scania、Man 的、 对、 Volvo 那些维修都是很高， 对， 然后吃耗油又是非常重， 对， 那些车子打起来都是不便宜。 你说买的时候？ 对。那我说的是指全新的方面。 那全新这样，你刚才讲那几个牌子，大概平均大概一台要多少钱？ 八九百万。 八九百万。可是我怎么听说在市场上有那种什么拼装的，就比如说底盘是欧洲的，然后上面是比如说用亚洲的，有这种东西吗？就是拼起来的。 应该说是车体上的关系吧， 哦、车体 上也是法令上的关系、我们没办法整台车给人家运过来。 哦，所以就用拼的。 对。 那这样一台还要八九百万？ 要的，要的。 八九百万，那十年以后，这些牌子的车剩三十万。 那时候大牌好一点的价钱有十几万，然后最近听说现在那张大牌的价格可能只剩下八万。然后政府因为有四期车、五期车，它有那个一二三期车，它有补贴旧车换新车。 对。 所以像有些十年的车还是可以卖到三十几万。 可是这样折旧非常的大哎、欸，等于是你买的时候是八百，那你开了十年以后折到变三十万，那也就是说，假设八百万的话，就是你这十年当中你折了大概770万。 那是因为像有些老板就会选择说去打那些日系的车，例如 Hino 啊、福寿的，一台五六百万， 对， 比较快容易回本。 哦，了解。那 当然，安全性什么的都有差、啊。 都有差哈。那所以说，其实客人在这方面他们也不太清楚嘛。如果你今天不讲的话，今天也不会有人会去 care 说他今天做的是 Scania 的还是 Man 的，还是说 Hino 的。因为就像你讲的，欧洲车跟这个亚洲的这个车，它在安全系数上本来就有差嘛，对不对？ 对啊，对啊，这是一定的。 那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如果说假设今天的这个车是他司机自己的车，那他又是开比较好的车，那你会不会哈希望在未来啊，我们就是有一些制度，就是说，像就我所知的话，比如说在带团的时候，有些导游呢会这个拿个信封，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呢，从这个车子的尾巴收到前面，就是希望说给司机一点这个怎么讲额外的小费。因为我们在台湾呢，基本上到现在目前为止，我个人觉得非常奇怪，就是我们去国外去消费，去创造人家的经济，但是我们自己的人都不挺自己的人。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觉得非常没有办法去认同的。比如说去国外的时候，你一天给人家十块钱的这个小费，那这十块钱的小费当然是包含比如说导游、司机还有领队的这个小费。那就我所知的话，你十块钱小费是有两块钱的美金哦，是属于这个司机的收入。在国外一直长久以来都是这样，十几二十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可是台湾国旅到现在目前可能少数才开始慢慢有小费，但是有小费就像你刚才讲的，他的这些钱都没有进到你们的口袋。我想问一个你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你会不会希望说未来啊，我们就是像比照国外，假设因为现在政府也没办法给你们一些实质上的补贴，公司呢也都是站在比较就是保障自己的，那你们会不会希望是说以后干脆我们就定一个游戏规则，就是呢反正呢最后三天的嘛，对不对？假设300块、哦、那个呢我们就是也是按照比例，我们就是有固定的比例趴数，就回就是直接就收了，我们就给司机。你会希望这样子吗？ 当然会希望啊，不过更希望的是说，如果没有要给司机可以明讲，不需要以司机的名义下去收这个小费。 了解了解、哦、这个我是非常认同的。等于是说好处都是公司在拿，然后只要一旦出事的话就撇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但是司机事实上一毛钱都没拿到，然后也没赚到，然后还要去扛这个臭名，意思是这样吧，对吧？ 很多啦，因为有时候因为业者的恶性竞争，销价竞争，然后变得只能对现况，你只能默认了、啊。你除了你不接受的话，你不跑会有别人跑啊。 了解。哎，那你刚才讲到说你不跑会有别人跑，是真的吗？可是我听说好像台湾有这种，就是比如说这个叫什么大型，那个叫考驾照不是有分吗？什么大货车、大客车，对不对？职业大货、职业大客。那你们是算是职业大客？ 对，比大货稍微高一级而已。 比大货稍微高一级。那可是你刚才讲说你不跑还有别人跑，可是就我所知好像有这一张牌的是不是没有很多人，还是说很好考？不然怎么会有说啊你不跑反正有别人要跑，那感觉好像是有牌的人是蛮多的咯。 应该这么说啦，假装我只是举例，假装跑国旅的有1000台车在跑， 对， 假装跑日本团有1000在跑，以此类推，韩国团、大陆那个侨团， 所以他今天他你不跑，他可以去调别的路线的来跑。 我想说的是，例如举例疫情的影响关系，外国客都没有，这些车全部都空着， 对， 这给这些车，他情愿说我让车子不空着，我销价给你竞争，抢你的生意，你多少我就便宜你多少。 所以现在市场的生态是这样子。 对，所以是说，这就是一种权衡，一种取舍。你不跑的话，会有人跑，因为别人的车空在那里等。 哦，那等于是说，你就必须要去忍受，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比较低薪，然后长工时的这些工作环境。因为就算你不要，还有别人等着来做这一块就对了。 这算是一种业界的常态了。 Oh my god！ 那可是我觉得这样听起来真的，那难道你们都没有一些想法，或者是说你真的都不会觉得说，就是干就真的很不爽吗？然后你们这样子做起来，你们不会做久了不会有那种忧郁症啊，或者是就是觉得很堵然吗？ 自己的心态要调试啊，因为也是因为为了要吃饭嘛，为了养家，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是啦，我知道，就是很多时候在台湾的这个劳资的这个环境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公平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频道也是希望说，我各行各业的人你们能够来，然后呢，就是我非常欢迎呢，就是各行各业的人来讲一讲你们这个行业的一些辛酸跟不公平的事情。好，那当然我们讲完不公平的事情，也是要讲一些正面的东西啦。好，那梁大哥，我也想问一下，假设未来啊有一些怎么讲新的司机啊，或者是想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们也想要做的话，你对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比如说他们可以去怎么讲，就是有没有什么一些技能啊，或者是一些方向，他们可以先准备的？ 基本上就是多问人，然后多做功课之类的。 OK， 然后心态要调整好，等着被压榨的一个的概念的意思是这样吗？ 也不是这样讲啊，我们是服务业嘛， 对， 运输服务业。 运输服务业是，好。那那最后梁大哥，我想请问一下，那针对这个行业啊，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大概讲一下休假的制度啊、福利啊，或者是未来的发展性啊？比如说你做了可能十年啊、二十年，有没有可能升迁啊，或者说一些职务上的变化啊？那休假的制度应该是大家蛮关心的，因为记得好像在这个行业休假基本上都是不太正常的，是这样吧？ 如果有车趟，然后公司当然希望赚钱，他当然不希望你休假，希望你跑。 Oh my god！ 所以等于是说，你们的休假也是公司来决定，所以他要你跑你就跑啊，你如果不跑的话，你就休假，但是你休假就没钱。 说是休假，其实也是要修车，因为车子有一定的年纪，它的毛病就开始出来。 了解，好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大概进行到这边啊。最后呢，我想问一下那个梁大哥，你现在是单身吗？还是 啊，我已经结婚了。 哦，你已经结婚了，好，那很恭喜你哈。那对，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的频道上呢，我们也希望各行各业的一些男男女女哈，如果说呢，你想要认识其他的行业哦，也欢迎你在这个节目下面的这个连结上面留言，或者来上我的这个节目。那我希望呢，把更多的讯息传递出去。那未来呢，我们也会办很多这个旅游的一些联谊的这个活动，当然我是希望说在这个平台上面能够创造更多的好的一个循环，善的一个这个循环。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梁大哥接受我们的这个访问， 谢谢。 那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那我们下集见咯，拜拜。 谢谢，拜拜。